六点活力派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每天都在。 都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8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胜过爱豆的笑容。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胜过爱豆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不怕失败来一场痛快的热爱，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莫忘了初心常在，痛快去热爱。 开场曲来自阿四的这样的一首热爱105度的你啊，非常非常甜的一首歌，而且最近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也出了几年了，但是在短视频平台上突然就再次火了，而且带火了很多这种所谓的翻唱的那种 band 或者是音乐博主。有一个我个人挺喜欢的，是来自厦门的赤文慧，一把吉他，然后呢一把人声，就在一个视频当中很简单的把前面的几句话唱出来，你就会觉得它真的就像是一个正午的阳光一样在照耀着你。而且说一个冷知识吧，我身边好多这种爱锻炼爱健身的朋友呢还特别喜欢听这首歌，据说听这首歌的练劲十足，如果说你喜欢的话，不妨下一次把它放在你的运动歌单当中。 OK， 我们继续来听，在活力派的直播里面还有更多的好音乐以及好玩的事情分享给你。你好，我是思萌。 Baby, trust me. 这家店里吗？ 不然谁在祈祷永恒的怀抱？ 窗外冰冷的老油烧的火烈的 是来自丁香芬芳， 不是人手中的雪茄， 芬芳不是人手中的雪茄。 烟花扛，买了两张机票到机场，两个人往两个方向，大安街小吃街也正好各自想一想，我要这样你要那样，我喜欢的你却冷场，我们的寂寞因为太好强，so be happy. Whoa, oh, and I wonder if everyone's got a love of their own. Oh, oh, and who else is left to love me alone? I say. But baby, can we make up now? 'Cause I can't. of us are losing. This ain't the way the love is supposed to go. What happened to working it out? We fall into this place where you ain't backing down and I ain't backing down. So what the hell do we do now? It's all for nothing. 来自 Nell 的 Mad 啊，非常有标志性的嗓音，而且熟悉他的朋友呢，好多人可能一听就能够听出来。而且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他本名不叫这个名字啊，本来是因为喜欢2000年初这个当时千禧年上映的《黑客帝国》这部电影，包括这个 IP， 所以呢故意起了一个和当时的男主角 Nell 同名的一个名字。没想到从 R&B 这方面，包括在音乐创作方面，一下子火遍全球了，甚至可能现在跟很多人说《黑客帝国》未必有人知道，但是说 Nell 的名字，说他的歌曲，包括他曾经为很多歌手制作的专辑，到现在依旧是非常的火热的。当然下半年据说黑客帝国的新一集也要上映电影版啊，在国内我们也期待可能这个 IP 在时隔了将近20多年之后还会有哪些改变吧。 最美黑暗神总是要很蜿蜒才足够让人往返流连，你的身边要不是比天边还遥远，勇气怎么出现？我终于住进你的心里，分享同一个世界，守候错过痛苦漫长情节都变甜美，只有我了解这幸福感觉，没多值得去付出一切，能够遇见你认识你喜欢你爱上你，感谢我每滴眼泪，笑容一天一天到永远那一天。 爱上你的幸运像是天使的礼物，我们不要辜负这幸福，一定要更加幸福。 爱上你， 如果爱真的是那么的少，我们就一起守护我们得来不易的爱，不会打扰。 一片片落叶未开出个花园，手牵手爱过整个冬天，每只蝴蝶为了飞，为了翩翩起舞，先做一个茧。 美海岸线总是要很蜿蜒才足够让人往返流连，你的身边要不是比天边还遥远，勇气怎么出现？当你终于走到我的面前，完成所有的画面，就算哭了三天唱过一遍，只剩喜悦。只有我了解这幸福感觉，每个值得去付出是你喜欢你爱上你，感谢我每滴眼泪，只有 好晴朗的天，宽阔而耀眼，每个黎明都需要有夜成全。往回看每丢一个圈，每一条迂回的曲线，都是为爱上你被失留的浮现。值得去付出一切，能够遇见你，认识喜欢你，爱上你，感谢我没你眼泪。只有你明白我有多珍贵，好过值得你为我改变，请你继续温柔召唤我灿烂笑容，一天一天到永远那一天。 如果说这世界不够完美不够好，也是在等我们年轻，所给它变得美好。就像爱看起来会那么少，一定是在等我们一起勇敢寻找，一起找到。 过街让一让，斑马线、平安线、文明出行风景线。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人全妮，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朵朵白云蓝天上，白鸽展翅在翱翔。 这首跳动的北京，春妮听到的感受是这样的。 这首歌曲给你一种是宽厚、温暖、温和，我觉得这也是北京的一种独有的厚重的气质。 北京，祖国的心脏，你的跳动牵动我的心房。 大家好，我是歌曲《跳动的北京》的词作者饶俊。在这首歌里边呢，我用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句子，叫北京祖国的心脏，祖国的心脏它的跳动牵动着我们的心房。这个句子呢也是自然就跳出来了。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北京就像一个生机勃勃的跳动着的心脏一样。 北京，祖国的心脏， 歌唱北京，我觉得作为一个地标性的建筑来说呢，天安门在我脑海里就是一个首选。所有的歌词的开头就是在描绘天安门在我脑海里的一幅美丽的景象，比如说朵朵的白云在蓝天上，白玉栏杆的金水桥，玉带河的清波在荡漾，它就非常有生机。 秋送爽，万里河山披锦绣。9月29日至10月7日，大师名团奏响华彩乐章，民乐交响再现峥嵘岁月。田沁鑫执导两部作品同期呈现，歌剧《长征》礼赞伟大历史，话剧直播开国大典，聚焦难忘时刻，喜剧佳作点亮假日。陈佩斯执导《阳台欢乐归来》，好戏连台，艺术之旅喜迎华诞。 首创奥特莱斯，北京万科半岛广场，7月天街，逛街购物品美食，享受亲子时光，请到房山长阳商圈。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村上春树的跑步歌单，维密超模的走秀音乐，居家健身的热门单曲，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 Alone, and I know that life is what you make it, but it's hard to see stars when you're always caught in the fold. Every night in my mind it's a fight, but I won't stop dreaming, 'cause this isn't over, it's never over.Be the one that starts the fire, than to shut my mouth and be the one who gets burned. Yeah, it is what it is, but I wanna go higher, 'cause I failed it once before. I believe the tables will turn. I wanna love and be the one who is loved. No, I won't stop dreaming, 'cause this isn't over. It's never over. Sunrise, another hit to hold tight. This isn't over. I am way too won't stop running. I am way too young and I won't stop running. Racing for the lights out, I won't stop running. I am way too young and I won't stop running.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活力派的直播当中。在本周我们跟各位分享的是在微博上面的一些这个官方推出的这种插画版的一些运动的小知识。很简单，在今天跟各位聊的一个事情就是一个关于情绪和快乐方面的调节。你要知道，运动是会让你越来越快乐，而并不会让你越来越难过、痛苦、焦虑等等的。那么有研究证明呢，坚持六周以上的这个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有效的在紧张、焦虑、包括愤怒等情绪方面都有一个显著性的改进。包括我也要提醒大家，在做了一个30分钟以上的长时间的有氧运动之后呢，也要记得在之后的半小时之内啊，及时补充适当的糖分或者碳水，这会帮你的血糖去一个更加稳定的状态，也会帮助你啊让情绪更加稳定。

OK， 活力派连接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Bye. 情绪假，我会留意你占有的城堡，呼风唤雨，借你的地方墙，显得洋气，造型反正一样。 吃饱以后毫无保留的城市多温暖，问以后窗外不再是某某小姐，淡出以前我留把钥匙打开心结，失去让我心静如燕的回答对自己还是不够，还是不够，不够冒险。我对自己还是不够，还是不够，不够接受。我喜欢自己干干净净，轻轻柔柔，简简单单。等到贪心吃饱以后，毫无保留。自己还是不够，还是不够，不够冒险。我对自己还是不够，还是不够，不够接受。喜欢自己干干净净，轻轻柔柔，简简单单。我对自己了解。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快看，金秋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爱北京唱起来，大家好，我是北京榜样代表蒋瑶，也是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的推荐人。我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新时代新北京。 大家好，我是歌曲新时代新北京的曲作者刘汉杰。如今新时代的北京聚集了许多来到这里寻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这首歌反映出了年轻一代对北京的祝福，希望北京越来越好。在此我祝福北京秋来意去，繁华依旧。 我们爱的城市火热，不折的心更快乐，我们怀的使命来了，我内心中化情深一刻，我们化作远方来客，记住历史时代建设，我们怀的使命来了，就像太空徐徐翱翔银河。